我们再想一想我们这个剑心啊，我们这个剑心呢与这个阴缘自然都不相不相应啊。为什么呢？他随缘不变啊，不变呢又能随缘，所以它不是因缘生，也不是自然生。啊，那么这就真是显示出真见无生啊！既然无生，哪里会有灭呢？有生才会有灭，无生哪里会有灭？因此真见呢也决定不因为啊见明见暗而有，也不会因为呀立明立暗呢而无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不来不去啊。真见是实实在在的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见啊，就一般凡夫概念里面所谓的见，实在是讲的眼识与无拘其意识啊。这个在唯识里面啊，我们在下一个星期要研究啊这个白法明门啊，我们会讨论到厌食救缘生九个条件，缺一个就不生。注意要记住，那不生的是食，是厌食，可不是尽心啊。尽心啊是立缘独立的，而且是永恒存在的。它是真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妄识既然加个妄了，可见得它不是真的。所以说妄无自性。但是诸位晓得，当体即真呐，所以佛才说啊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虽然他是妄，妄那是相啊，相是虚妄的，作用是虚妄的，但是他体是真的。这是我们应当要认识清楚。那么下面一段呢，这是讲的耳濡，耳濡啊就是讲的耳识啊，耳根耳识深沉啊，这个入的是深沉。莫难，譬如有人以两手指即塞其耳，耳根牢固，头灯作甚，尖耳与老 同是菩提顿发老相，那么这是首先呢，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啊，举一个比喻，啊，如果我们是用两个手指啊，用力啊，很猛烈的一下塞了两个耳朵，就会有这个现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耳根疲劳了。前面讲那个眼睛看东西，瞪着两个眼睛看，啊，眼睛眨也不眨一下，瞪久了眼睛就疲劳了。啊，看的时候看外面的，这个有许多虚妄的像出现。啊，耳根疲劳呀，头就痛。啊，头就痛。那么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？在我们说，哎，我们现在一定是在这个耳根神经啊受了压迫了，这现在医学里头这么解释。啊，这佛的看法不是这样的。啊，佛的看法从根本上给我们指示出来，这是菩提顿发老相啊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眼如有譬喻可以表示，所以佛是用比喻来说的。其余的这个五根呢，不太容易啊，是找不到比喻啊，所以是不得已用这么一个比喻啊，如果不以比喻实实在在说，有些很深的道理，我们不太容易悟出这个根由。譬如这底下所讲的呢，耳本来没有声，可是它要使疲劳了，耳朵就有声啊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种病叫耳鸣啊，啊，我们耳疲劳的时候，耳朵会有声音啊。实际上是不是外面声音？不是，是耳朵疲劳了会有这声音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呢，啊，所以学佛的人晓得，啊，这个是一种疲劳的现象，啊，菩提顿发老相。那么这个也是比喻，真本来是无妄的。而以妄为名觉，因名利所带来的这些麻烦啊。那么这个两句都是楞严经的经文，在后头有啊。这是我们虚妄分别啊。古人所谓要知今日事，须问本来人。由此可知，妄本无因，既然没有因，它不是真的又是什么呢？前面说过，凡是有因缘的，这是虚妄；找不到因缘，那是真实的。啊， 兼而于劳，这个劳是指深水啊。那么换句话，这个劳呢，就是耳根所现的老相，与前面这个比喻邓木所发的劳相见了个狂花了，是一样的用意啊。邓木见狂花，四耳呢就有声音啊，就有声音啊。所以说是眼根劳了，这就是有妄思，有狂思；耳根劳了，在头里出有声音。那么我们再要追究，能劳与素劳，这个里头能数啊，皆是由于菩提心之所显现，所以说同是菩提顿发老相啊。这样讲法了，恐怕诸位还不太容易理解啊。为什么呢？理实在是太深啊。诸位要晓得，十法界一真庄严之体是法性啊，就是此地讲的菩提真心啊。佛在有情众生上说呢，叫佛心；在无情众生上说，叫法性。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，并没有二性。这个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候能够证实啊。我们这个肉体是物质啊，我们这个物质在一分析啊，与这个一切的这个物质啊，并没有两样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一真庄严啊，琳琅满目，这个不同的形象。今天科学家说，那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啊，啊，不是这个基本物质有两样啊，而是排列方程式不一样啊，组合的不一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个身与外面这个无没差别啊。为什么呢？同一个真性所现的妄想啊。因此相有没有离开性呢？没有。你要想见性，在哪里见呢？见相就是见性啊。性要在相中去见啊。啊，在有情众生呢，你见到他的佛性；无情众生呢，你见到法性，这就见了性了啊。古人呢也是不得已用一个很巧妙的比喻，以金作气，气息皆金。这个金呢，就比作菩提真心；气呢，就比喻着一真庄严的万象。如果你要着相了，你就不见性了。啊，我问你有没有看到黄金？ 这你有没有看到？ 没看到， 不晓得在哪里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堂里啊，样样都是金做的啊，蜡台香炉佛像全是金做的啊。我问你金在哪里？没有，没看到。蜡台看到了，蜡台有看到了，香炉也看到了，金没有看到。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呀，啊，我们一切这个虚妄相都见到了，就是没见到金。啊，不晓得气就是金啊，金就是气啊，不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如果诸位在这个地方能够会通了，那么这个经文你一看得明了。啊，老相是菩提，菩提之相啊，老相啊，那个清净之相又何尝不是菩提的镜像呢？啊，因为什么？清净这个相你不容易发现，佛才举这个比喻来激发你，叫你在这个里面去体认。啊，在这个里面呢，取物啊，听能听的，声是所听，能听这个耳根啊，这耳濡啊，这是讲耳濡，所听的是声尘，这个声尘就是所濡，能濡所濡啊。也是找不到处所啊，啊，没处所的，那么能如与所如就是能听与所听，两处都是希望，望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这个相呢就是菩提妙境明体的现象。我们看底下这经文，佛跟阿难正在说明，因与动静而成，啊，这个耳根所接触的生成啊，实在讲这个生成啊也是无量无边，如同眼根所见的色尘一样，无量无边的色，佛给它归纳为两大类，一类叫明，一类叫暗，用明暗呢包括了一切色法。那么耳根所接触的生尘呢，我也把它分为两类，一个是动，一个是静。啊，有声音，不管是什么声音，凡是有声音都是动，没有声音的时候是静。所以动静呢包括了耳根所接触的对象。因与动静二种妄尘，啊，尘是虚妄，啊，法文居动啊，啊，法这个文居其根之动，其次成相，名。听闻性，此文立彼动静二尘，彼尽无体。尘既然是发了这个相了，啊，这个相分是耳根所接触的，啊，那么我们在唯识里面讲呢，就是耳识的相分。 啊，二十的相分啊，眼识有眼识的相分，二十有二十的相分啊，不但八个识各有各的相分啊，各有各的相分，与八识相应的心所，每一个心所也有他自己的相分。那么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复杂啊，这法呢是用归纳的方法来讲的啊，所以诸位千万不可以执着这个一切法了哦，只有八个识五十一个心所，那就坏了啊。你去看看一切四谛论，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所讲的是660法，岂止85、51心所呢？啊，我们今天讲85、51心所，归纳的呀。譬如我举一个例子，啊，我们举一个贪心所。啊，这是把一切的这个贪心所呢，就是归纳为一个啊。啊，你在细分呢，哎呀，这一个贪心所里头，那就不晓得多少。啊，有贪名的，有贪财的，有贪色的，各有各的相分。啊，贪名的那个相分。与贪财的那个相分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说，凡是说有贪世间法的，贪除世间法的，啊，我男尊者出家就是贪世尊的32相80种好啊，那也是贪呐！啊，各个相分皆不相同。那么我们呢，就用一个贪心所，通通把它归纳了啊。所以诸位也晓得啊，实际上要分呢，无量无边呐，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啊。所以我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诸位提起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样复杂。复杂的宇宙啊，跟我们自己的心识这个复杂程度啊完全相等。如果我们心里那么简单，那外头宇宙就简单，内外完全一样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看这个社会复杂啊，人是复杂，实际上是我们的心太复杂了啊。如果我们自己修学修到一心不乱，这心很单纯，你看到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单纯啊，到一真法界了，不复杂了不到这个程度，实实在在这个境界是无法体验的啊。那么在此地讲这个生成，既然有个相了，有了成相了，根呢提取这个境界相，根经相待，于是就有了闻这个现象啊。所以说，系此成相啊，名 听闻信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耳能够听音声这一个相告。后面这个三句说呢，啊，立此词文立笔，动静二乘，笔静无体。在古今所说最深语文，原名下呢这有界，那么这个就是讲啊，成有则有，成无则无。本经前面世尊呢也用这个来勘验阿难尊者，啊，就是讲我们的妄心啊。我们妄心什么呢？就是静心随静转，啊，境界有，哎，心就有了；境界没有，心就没有了。啊，心为静转呢，这个心是妄心。闻也是心闻呐，见是心见，闻当然也是心闻，耳不能闻啊。如果耳要能闻的话，那个人如果是个年轻人啊，有什么突发的病死了，他那个耳根没坏呀，啊，你就检查检查，一点也没坏，他为什么不能闻呢？啊，他要能闻，能闻就不叫死人了。可见的能闻的是心啊，不是根呐，啊，根只是心的正上语言而已啊，他需要这个正上语言帮助他啊，他才能闻。所以此闻呢也是无自性啊，因为无自性啊，所以立了动静二乘，他没有自己啊，毕竟无体啊。如是莫难啊，这个句法了跟前面这一章你看都很相同啊，所以前面一章明了了，这一章就很容易懂得了啊。说当知是闻，就是这个听闻信啊，非动进来，非于根除，不于空生啊。前面也如刚刚念过，这个意思跟前面完全相同啊，就是这个听闻性呐，啊，不他生，不自生，也不是无因生啊。回顾若从进来啊，假如这个听闻性从进来的话，啊，动的时候不应该听到啊，应非闻动啊！你动的时候，它没有闻性，那怎么能够闻动呢？说若从动来呀，啊，那动的时候，有闻性，能够听到动的声音；静的时候，应该就灭了，闻性就断了，应该不应该再听到静啊？啊，应无绝境啊，对于静，不应该。觉悟到若从根生 必无动静，如是闻啼，本无自性。前面说明不从他生啊，不从动静生，这一句说不从根生。闻之体性尚无，怎么可以说它有生呢？这也是说单根不能够发识啊，不能够生二识。所以根只是正上缘而已，这些法通通属于心法啊。心法佛给我们说的，它有四个条件，这个心法呢才会现象起作用啊，可不是说离体。体呢什么缘都不需要知，不需知，不无需要知之作啊。就好像我们前面举的这个比喻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那个金呢，它不要任何条件，可是它做成一个像呢，那需要条件啊。那么第一个金是体，就是我们拿黄金做一个佛像，那首先要有金，金是体啊。我们再做模子啊，再来铸像啊，那么那都是缘啊。佛跟我们讲的相法要四种，四种缘。清盈缘啊，清盈缘呢就是本体，就是妙真如性啊。第二种呢要素云缘，第三种要无间缘，第四种要增上缘啊。所以这个耳根呢是属于色法，它是属于增上缘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。那么至于色法啊，这个一切万法分为这两大类，这个色心两类。这个色法呢，只有两种缘，一个是清盈缘，对清盈缘相同，妙真如性相同。刚才讲过，一个佛性，一个法性，有情众生心。心法的清净缘就是佛性，我们此地讲如来藏心啊，如来藏妙真如心啊，或者我们讲真如本心啊，我们讲真心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名词不相同，意思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在无情众生上，我们今天讲这个植物矿啊，在这上面说呢，我们说的是发心啊，这个就是清盈缘。无情呢，它不需要所缘缘，不需要无间缘，它只要正上缘就行就可以啊。所以我们此地插的一盆花，这个花是无情的啊，它有清盈缘，清盈缘就是妙真如性，这是本体啊。那么花在此地插上去的时候啊，这是我们人来帮助它从正常缘上头把它插起来的啊，以至于这个花从树枝上长成啊，到这个插通通都是正常缘啊。所以说是设法了两种缘就成就，心法要四种缘，前面呢，佛曾经给我们指示过，如果说立前程无体啊。 那么就是无分别啊，就是无分别性啊，即无分别。这个时候啊，也应当可以直视陈述心的。如果是没有法子指出来，也没有法子说明它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它必定是属于无自性啊。这是我们说前面呢，这是佛讲的这个妄心啊，妄心呢有这个意思说的。我们今天在此地讲这个耳的听闻心，也是这个样子啊，也是无法指成呐。那么底下这一句呢，说明啊，不是无因生的啊。若于空处有闻成性，即非虚空。空如果还出声音，那就不叫空了。空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啊，才叫做虚空啊。空里头有东西，那就不叫空了啊。说有空自闻，何关如人？假如空里头真有声音，啊，他又能闻所闻，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这变成不相干。是故当知，耳如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啊，这就是叫我们从境界上去体验。啊，从耳根，从虚空空，都找不到听闻性之体性可得，找不到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能闻所闻呢，是如幻如化了，不是真实的 啊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。这一句话就是说，即幻即真。假使有因缘自然可得，那么这个闻性呢，就是生灭法。你们想想看，生灭法怎么能叫做妙真如性呢？啊，所以在这个四科七大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，诸位如果细细的能够去体会去领略，确实能开悟啊。如其不能啊，那就得多多的学习了啊。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根性大力的人所以眼下大悟啊。根性不利，不利也培养啊。如何培养呢？这个最方便的办法无过于读诵。啊，这个里头啊，真的佛法里面讲善巧方便。读诵是一种方便，方便里头要加善巧，才能收到效果。啊，我们现在说难在哪里呢？给你提了方便呢，没有善巧。啊，叫你读诵吧，你就死读书了，读到最后啊，变成书呆子。啊，不但不能开悟吧，啊，变成个呆头呆脑。啊，这学佛变成佛呆子了。啊，背诵是方便呢，你里头没有善巧啊，只晓得死念书了。有善巧的，有善巧是活活泼泼的学习，是读活书啊。 在这个里面能大彻大悟啊！啊，没有善巧的读死书，啊，背得再熟，决定不开窍。为什么呢？诸位要知道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分别执着。所谓善巧，那是没有分别执着，你才能开得了悟啊！啊，你在这个里头有分别执着这个心，这个就是病根了。啊，教你这个方法不但不能除病根，反而把这个病根加深，你说这个东西是无可奈何啊。所以读经要会读啊，啊，不要死在字里行间啊，要在字里行间里头有悟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